选择和你同一棵树栖息，不用怀疑，我就是那么在乎你。如果爱情会让人脆弱无力， 昆明湖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轮椅广播旁耳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我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励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西征的日子又要到了，临行前，成吉思汗特意把托雷叫到跟前嘱咐道： 让你的儿子们加紧学习韩国文字，韩国文字创制推广20余年，要它成为学问，必须从我们博尔只金家族做起啊。我要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懂得文字，不仅懂韩国文字，还有学会其他的文字。在国学馆设汉文课，先让耶律楚材教授汉文。我几进几出漠南汉地，知道那里人口众多，又以种田为生，那里的人尊儒佛道，耶律楚材、丘处机、海云等都给我讲过，这些地方的治理必须随其俗啊。你呀，多让你的儿子们接触一些中原儒教、佛教、道教的人，将来会有用的。以少统多，必统其心呢。不懂得他们的文字，不懂得他们的习俗，怎么统领那么多人呢？ 见托雷已安其道，成吉思汗转念问道： 哎，忽必烈的伤怎么样了？明天早晨出征仪式前，你领你四个儿子进韩帐见我。 等回到自己的营帐，托雷与夫人苏尔忽和塔尼坐在榻上，对蒙哥、忽必烈、叙烈兀、阿里布哥说： 大汗明日又要出征了，蒙哥跟着走。蒙哥，你要听大汗的话，还有三位叔伯的调遣，尤其是三伯的，不要凭性子乱来。 蒙哥说：嗯，记住了。托雷又跟忽必烈说： 我原来并不支持你跟那些佛道之人来往，大汗有话，跟儒佛道的人来往将来有用，今后我允许你跟海云和尚交往，而且他给你治过伤，是个好人。还有领着叙烈兀、阿里布哥两个弟弟好好学习韩国文字和汉人文字，不要荒废了学业，今后我还要请教师教其他的文字呢。 忽必烈笑着说道， 记住了。 窝阔台虽然被确立为大汗的继承人，但父死子继的传统在蒙古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，兄终弟及的习俗依然存在。尤其是成吉思汗最后那番话，让窝阔台尤其是的夫人乃马真心里不是滋味。当晚二人坐在榻上相谈，乃马真对窝阔台说，大汗最后还说了一句话，什么仙草果肥油涂着，我听着不舒服。谁孩子会仙草果肥油涂着，都不中用了，这是富含话里还藏着话。窝阔台心知肚明，但是妻子这般肤浅，让他觉得还是不搭理他为好，便说道，你呀，别这么敏感了。乃马真说， 我最担心的还是托雷一家。 托雷是我弟弟。 哼，这样的事儿只有亲兄弟之间争，别人想争啊还插不上手呢。 那你想让我怎么办？ 我出个主意你听不听？ 你说说看。 这样，你以继承人和哥哥的身份把托雷的二儿子忽必烈收养在身边，借此机会控制他们一家。 窝阔台沉思良久，觉得这是一个方法，可是又实在有些卑劣，便说， 容我再想想。 乃马真见窝阔台犹犹豫豫，有心答应又下不了决心，便说， 你同意了，这事儿你不用插手，我去跟苏尔胡和塔尼说， 到时等大汗和你们一出征，我就去找他们，我知道怎么办。窝阔台随军出征的第二天，乃马真就忍不住内心想法的怂恿，早早带着四个侍女径直去找索尔胡和塔尼。见到索尔胡和塔尼在做针线活， 哟，做针线活呢，来来来，我看看。 索尔胡和塔尼放下活忙说， 嫂夫人请上座。 乃马真拿起索尔胡和塔尼缝的衣服，啧啧赞叹道， 哎呀，妹子心灵手巧，看着缝的细细密密，平平滑滑的啊。 索尔胡和塔尼笑着说， 闲着没事缝两针，快给夫人敬茶。 等侍女端来了茶，乃马真挥了一下手，示意他们都出去。等侍女们都走远了，乃马真说， 唉，我们一家能攀鞍上马的男的都打仗去了，哪像你们一家老老少少守在一起，多幸福呀。 说着他竟掩面哭了起来。索尔胡和塔尼心想，丈夫孩子都出征去了，只剩下一个女人在家守着，实在是可怜，于是劝道， 嫂夫人你别伤心，你家孩子不在身边了，这不还有其他兄弟的孩子在韩城呢，不是跟你孩子一样吗，你想孩子了就过来逗逗他们解闷儿。 乃马真想着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便擦着眼泪说， 你说的是真心话？ 嗯，是真心话。 乃马真又骗道， 我怕你舍不得孩子。 索尔霍和塔尼不知道奶马珍的真正意图，便说， 这是什么话，自己的亲嫂子有啥舍得舍不得的。 奶马珍赶忙说道， 那你就把忽必烈寄养在我们家怎么样。 索尔霍和塔尼这时才听明白奶马珍的真正用心，赶紧说道， 嫂夫人，这可不行，你自己也有四个儿子，虽然眼下不在身边，但是这场战争一结束就都回来了，你并不缺儿子呀，你收养忽必烈干什么？ 奶马珍见索尔胡和塔尼拒绝，脸立刻拉了下来，你看你看，一下又变了吧，你说三王已确定为韩魏继承人，收养自己的侄子顺理成章，现在虽然他还没有正式继位，有朝一日正式当了韩，还不就是一句话把忽必烈收养了，谁敢违抗？那有的人还巴不得呢。索尔胡和塔尼忍住气问， 这也是三王哥的意思？ 奶马真说，这就是他的意思，他想通过这个方法加深兄弟情谊，而且他还特别喜欢忽必烈。索尔霍和塔尼想到了他们的真正用心，便沉下脸来说， 那也不行，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把自己的孩子给他人收养。 奶马真生气地说，那你这是拒绝我了？ 哼， 我就让他跟托雷直接说。索尔霍和塔尼气得发抖道， 你怎么能这样？ 奶马真站起来翘起了嘴角道， 哼，不信你等着。 说完便领着侍女们气哼哼地走了出去，剩下索尔霍和塔尼收住泪，咬咬牙往外走去寻找托雷，两名侍女也疾步跟了出去。见到了托雷，索尔霍和塔尼忍不住泪先流了下来，惹得托雷忙问， 你别哭啊，什么事儿？说呀。 索尔霍和塔尼便把刚才奶马珍到访一事说给了托雷。托雷听后沉思良久说， 你先回去吧，这件事儿非同小可，我们慢慢商量。 索尔呼和塔尼见托雷似有为难之意，自己反倒是坚决起来，擦干了眼泪对托雷说， 我不能答应这件事，那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骨肉，我谁都不给，谁都不给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蒙古草原浩瀚无边，世代生长在这片草原上的汉子们很少有不会骑马、射箭、摔跤、狩猎的本事，男人们以此为生，女人们做饭编织抚养孩子，以男人为生。自从成吉思汗从被征战地区回来以后，这种状况慢慢有了变化，除了摔跤打猎，蒙古的孩子们也开始渐渐学习文字，尤其是王公贵戚的子女，他们把孩子们陆陆续续地聚集到毡帐学校这里，准备进帐里学蒙古汗国文字和汉文，训令、扎撒等。毡帐学校门口站着两名监教官，手持马鞭，表情严肃。孩子们嬉嚷打闹不止，摔跤教练冲着顽皮的孩子们大喊， 都站好队，准备摔跤。 众孩子们便开始摔跤。因为是蒙古人的旧习俗，摔跤场面十分热烈。忽必烈被一个比他个头大的少年摔倒在地，他不服，爬起来又摔，又被摔倒。虽然早已是汗流满面，但依然坚持着。摔了一阵以后，教练又喊：“ 停下，进教室。” 忽必烈这才领着序列物和阿里布哥默默走进了帐篷教室里。耶律楚材负责教蒙古文和汉文，见众孩子们坐在了地毡上，便把一张写有蒙古文和汉文对照的纸挂在墙上，纸上写着蒙古文字，译过来便是大蒙古汗国成吉思汗真言。躯体的英雄在一身，智慧的英雄在一世。江河长没有马蹄长，草原广没有人心广。耶律楚材领着这些顽皮的孩子朗读，孩子们有的觉得新鲜，便大声随着耶律楚材抑扬顿挫地读起来。这时阿里布哥忽然站起来大喊道：“ 我要撒尿！” 孩子们忍不住轰地大笑起来。忽必烈只好牵着阿里布哥的手往外走，到了毡帐的一侧，忽必烈松开了手，跟阿里布哥说：“就在这儿尿吧。”阿里布哥说：“ 你离我远点。” 忽必烈以为是弟弟害羞，笑着往后退。不料刚退出没多远，阿里布哥撒丫子就跑，忽必烈赶紧追了上去，一把抓住了他。阿里布哥见逃跑无望，就地打滚哭起来。忽必烈说：“ 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快回去。” 阿里布哥耍赖：“ 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要出去玩，这不好玩。” 忽必烈见状便说：“那好，我们回妈那儿，让妈用马鞭子抽你屁股。”阿里布哥害怕挨打，只得勉勉强强地跟着忽必烈往回走。刚走到门口时，就被教官拦住了。根据毡帐学校的规定，擅自离开教室，按例要抽五马鞭子。阿里布哥最怕挨鞭子，悄悄地躲在忽必烈的身后。忽必烈看看教官，摸了摸弟弟的头，跟教官说：“ 你打我吧，他还小。” 监教官说：“ 连你一起要打十鞭子。”“ 打吧。” 监教官毫不客气地摁住忽必烈，打了十马鞭子。阿里布哥在一旁吓呆了，他知道是自己惹的祸，可是鞭子的疼痛让他实在不敢上前，但是又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咬牙忍着的忽必烈挨打，只好躲在一边，手捂着眼睛，心里盼着教官能手下留情，等哥哥好了，自己再也不来这个破地方了。教官足足打了十鞭子，见忽必烈面色不改，虽然气恼他的嘴硬，但心里却觉得这孩子心善至坚，将来肯定能成大器。晚上回到了营帐，忽必烈因为屁股的鞭伤，只好撅着屁股躺在榻上。序列物在一边训着阿里布哥，嫌他有胆子惹事，却没勇气挨打。忽必烈不想弟弟再受责怪，便替阿里布哥说话，跟序列物说：“ 哎呀，行了，你别说他了，他还小，下次他就不敢再跑了。” 正说着，索尔霍和塔尼走进来，看见忽必烈旧伤未愈，又添新伤，忙问道：“ 你这是怎么了？谁打的？” 序列物抢道：“ 是监教官打的。 忽必烈怕母亲误会，赶忙解释说， 妈，我逃学了，按祖航规矩打的我， 没事，我一点都不疼。索尔霍和塔尼明白，这是忽必烈为了不让自己担心，忍痛在安慰自己。忽必烈如此懂事，反倒更让他心疼。 又想起了奶马珍之前说过的话，要把忽必烈带入自己的帐下收养，实际上这就是当了人质。此时不舍与不安顿时一起涌上了心头，他一把抱住忽必烈，哭出了声来。 索尔忽和塔尼虽然拒绝了奶马珍过继忽必烈的要求，但是他的心依旧不安。他知道奶马珍肯定会再找机会和自己说这件事情的，并且弄不好会把窝阔台一起带进来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拒绝就不再是那么简单了。毕竟窝阔台已经成为名正言顺的韩魏继任者，他的话不能轻易拒绝，哪怕托雷是他的弟弟。想到这儿，索尔霍和塔尼忧虑地对托雷说， 我真的希望是我多心了，可是事实就摆在那儿，他们已经有四个儿子，为什么非要收养我的儿子？ 托雷的心里一样是充满忧虑，只是他相信即使忽必烈被窝阔台收养，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失去了自由，不至于有性命的危险，并且这种局面出现的概率并不大，窝阔台还不至于心胸狭窄到那种地步。于是他对索尔霍和塔尼说，这未必是我三哥的意思，我三哥想不出来这阴毒的招。唉，这都是傅寒那句话引起的。 索尔霍和塔尼见托雷不够坚决，又说，你可要拿定主意了，不能答应这件事。忽必烈本性绵柔，到了人家灶下会受欺负的。 托雷听得出索尔霍和塔尼的爱子心切，也宽心地说， 不会的，你放心吧，我自有主张。我去北大营操练骑射，领着忽必烈去，十天以后回来，到时候我们再商量，不会有事的啊，你放心吧。 到了夏季，草原碧野千里，是一年四季里最惬意的世界。托雷带千户长操练兵马，只见一队队的骑兵在练马上奋力练习，马道两侧每五步立有一个草人，骑士一个接一个飞马过来，举刀左右砍杀。忽必烈也立马于父亲的身边，望着远处彪悍的骑兵出身。就在这时，一快骑飞奔而来，到不远处下马，急跑到托雷跟前，单腿跪下施礼道， 禀报四大王，大汗首令。 托雷心里就是一惊，想着按照常理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有战场的消息，除非。于是他赶紧下马接过信，展开一看，心里是更加不安。只见那信写着，托雷日夜兼程，以箭一样的速度赶到西夏前线帐下，带上忽必烈，成吉思汗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好时光，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。 谁把星光点亮？谁？